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偏執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圍翻，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少少，那 些不是舉藥來的， 舉藥 是不行 的。 但好少見茶餐廳食的即食麵呢，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麵，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度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點解 咧？因為本身伊麵嚟， 係啦， 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好甜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 囉面 甘子 包就吃完囉， 這樣的嗎？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伏的呢是有四樣東 西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婚 茶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不食 很耐的 skin。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好，翻嚟第二节蓝天雪地，咁啊，今日四个主持，咁啊，有啲嘢咧就阿 CK 又带咗嚟咧，同我哋倾下嘅。今日就系想讲知道后备嘅力量。 系啦，即系其实我哋觉得咧。你覺得一支球隊強唔強呢，有時好重要嘅就係你睇佢後備實力嘅 bench 實力勁唔勁，即係譬如話熱火啦、雷霆啦、馬刺啊嗰啲呢，個個都係一個好強嘅 bench 嘅， even 係啊流馬都係嘅，所以其實就所以我哋今日就想探討一下到底 NBA 聯盟入面呢邊啲強隊嘅 bench 真係好強嘅，但有邊啲強隊嘅 bench 又好弱嘅。 我想講嘅即係第一隊你講 bench 呢，我感覺啊感覺上呢我想講雷霆先嘅，點解呢？因為大家都即係知啦，咁一上再對上一年，夏登就走咗啦。咁佢本來就有 Kevin Martin 涉入去打翻一個即係叫第三得分位嘅。咁啊，後屘 Kevin Martin 都走埋啦，去咗呢個 Timber Roof 啦。咁之後佢冇今年都話佢冇買過啲咩人翻嚟嘅。咁啊。靠阿 KD 啦、二少啦，兩個打，咁啊，但係成績咧，你唔見佢有即係回落嘅，咁啊，即係又問到佢哋啊球隊，究竟今年我你哋冇引入一啲即係新嘅外援喎，強即係叫做啲強啲嘅player 喎，咁會唔會對隊波實力有影響咧？咁啊，佢哋嘅回答就話：我哋其實唔需要，因為我哋嘅第二梯隊啊，佢話今年咧全部已經上咗嚟，就話啊，我哋已經即係強咗啦，成隊波。咁啊，睇翻下就睇佢哋而家即係後備或者 bench 有啲咩人咧咁樣。咁咧其實咧就 point 啦，其實有一個咧黑人，佢上年我即係打嘅時間唔多，就叫做 Reggie Jackson 係啦。咁咧今年咧就我見佢出場。即多咗啦，其實就不過除咗有三次打正選，咁其餘都係打後備嘅。咁但係佢嘅得分咧都有雙位數喎，12.5分嘅喎。咁而相對咧，佢上年咧其實講緊係得咗5分左右嘅啫。咁呢好明顯係好大躍進啦。另一個比較出位嘅就係Jeremy Lamb 啊，阿 Lamb 啊， 又係火箭俾佢嗰啲球員嚟㗎啦。 但佢呢個都喺度，起碼打咗兩呢兩年都係喺 上年係俾火箭 trade 過去噶嘛。 嗯，咁咧就平均得分就 9.5 分嘅。咁啊，如果對上年咧，其實就6分到嘅啫，6.4。最緊要呢兩個球員咧，佢我見佢打咧，衝得搶得，而係三分咧。個投射咧係OK 嘅，咁、 okay, 最緊要就係呢隊波咧，其實嗰個三分本身已經唔弱噶啦，嚇、嗯，咁而家佢啲後備係咁湧上嚟咧，隊波我覺得的而且確比之前嘅實力咧係更加強，同埋咧就更加平均啊。咁除咗呢兩個係射手之外啦，咁仲有一個其實佢個內線都好夠人啊，我覺得正選有伊巴卡。仲有就係 帕金斯， 咁另外咧後備咧之前已經有話哥林信其實之前都我覺得佢半即係點講咧，佢半個正選又因為佢打嘅時間一啲都唔少。 其實因為帕金斯咧就真係即係佢在場嘅時候反而雷霆打冇咁好，因為佢速度係打唔到上嚟嘅。佢一落咗去咧，即係好似嗰時聖誕大戰咁，其實半場嗰時候咧，紐約係可以同雷霆可以即係 hit。即系跟住个比分嘅，但系阿帕金斯一落到去之后，大镬啦，雷霆就系咁得分啦，即系 佢要夹睇下对啲咩对手咯。咁另外佢今年有个新人就系、是、叫做 Stephen Adams 咧，类似 Collinson 系啦， 嗰啲咁嘅 type 嘅， 又系白人中锋咯， 白人中锋 七尺喎、有 几系啊，又系七尺高，所以佢个内线咧系好够人噶，即系当然我即係譬如呢個新人 Adams 咁呢啲未必一出嚟已經可以頂到嗰啲位啦，但係喂佢作為一個譬如第四個中鋒或者大前鋒咧，夠有突，即係個佢打嘅時間唔需要好多，但係出嚟做到曬嘢，我覺得佢咁啊變咗今年我覺得個雷霆咧個實力咧真係冇減少到如果講 bench 咧，咁佢地對波真係幾好，冇錯。 其实我觉得即系最重要咧，啱啱你讲到嘅球员就系Reggie Jackson 啦，即系佢又同夏登有少少似嘅，即系打后备咧系好强。其实佢嘅实力咧去到任何一支球队，我觉得佢绝对有实力系做正选嘅。上年阿 Westbrook 喺季后赛受咗伤之后咧，就系、是、派佢上嚟打正选嘅。其实打得 OK， 上年季后赛场均都有15分左右嘅得分。咁今年咧，其实前三场都系阿 Westbrook 未出嚟，佢系打正选啦。佢身体质素咧真系超强嘅，你如果睇翻啲 highlight 咧。成日都隔住一個人咧就坐入去噶啦，即係但係佢今年又合同年嚟喎，下年即係今年就打咗新價出嚟啦，下年又走噶啦，係啦。 我諗佢仲有得，即係我覺得佢應該會留嘅，因為譬如佢後備其實仲有 睇下俾咩價錢。 Derek Fisher 呢啲，咁應該 Derek Fisher 我估佢好似話打埋今年就完噶啦，咁。其余嘅其实又我见咗啲球员咧，我谂后备而家讲紧Reggie Jackson 咧，而家喺佢嗰队波都叫做有翻咁上下位置啊。咁的而且确佢出嚟咧，虽然你话平均得分，你讲系12.5分，唔系话好多，但系问题咧，我觉得有时咧佢出嚟嘅发挥啊，唔系讲紧攞十几分啊，而系佢有一个带到队波嘅动力嘅，有时尤其是我觉得Westbrook 咧。即係唔係一個點講咧？好係 point 得嘅 point 得，佢即係好多時啲波都要立嚟自己射啊咁樣。咁Reggie Jackson 咧就比較啦，比較會係做到多少少分波啊？即係但係其實佢成隊波都係打呢隻波啊！大家有得射就射噶啦。之後只不過我覺得佢會可能會比 Westbrook 好啲咁啊。個同埋即係變咗Westbrook 咧休息嘅時候咧，佢頂咗上嚟咧，我覺得唔會即係突然爭得好遠啊！咁我諗呢、這個講緊對波嘅後備，我諗最緊要係呢樣嘢，就係、是、話喂唔好我換咗啲人出嚟嘅時候，你我第二梯隊上嚟咧就係咁俾人嚼，咁我啲球員休息翻休息嗰啲時間係多餘，因為出嚟咧就要付出翻 double 嘅力咧去追翻咗啲分，咁啊～我覺得個後備係其實佢唔需要你去贏波，但係起碼你 keep 到 少啲， 將個優勢，譬如有優勢好或者將個差距咧，唔好突然拉開得太遠啊。咁其實已經做到我諗教練做嘅嘢，就話喂，我球員需要休息輪換，最好大家做到自己份內嘅事咧，其實就好好噶啦咁樣。咁而呢一個陣容咧，而家我覺得雷霆咧，即係如果你又講頭先話唔好話西岸啊， overall 成個聯盟咧，佢哋而家嗰個人腳啊，同埋發揮出嚟，我覺得係數一數二啊。 嗯哼，但會唔會爭啲經驗咧？佢哋 呢個我覺得係呢、這個當然會係咁啊，所以要靠翻嗰陣時阿 KD。都即打咗 浸淫歌 係啦，其實佢要孭起有啲大佬嘅嘢咯。蘇花，我覺得咁耐咧，佢得分一定冇問題啦。佢一定要搭埋韋斯布魯咧，先有嗰個 chemistry 走出嚟，就係、是、我呢度隊波同埋團結嗰隊波。上年一冇咗韋斯布魯，連佢自己都波失失咁樣啊嘛。咁我覺得佢的而且確有一啲。進步空間就係講緊佢個領導才能咯。 嗯， 咁呢隊波我覺得 bench 嚟講係差唔多，我覺得係我唔睇平均加埋啲分數，我仲有個整體個合作同埋嗰個 team spirit 咧係最好咯。 嗯，咁呢一樣嘢講真係嘅，雷霆如果譬如話浸多幾年嘅話咧，又有啲新嘅好嘅球員加一兩個落去咧，成隊波唔同曬㗎啦，真係唔同曬。 咁啊，阿 CK， 你覺得仲有冇邊隊你啊覺得個 bench 你覺得睇？ 講到呢個話題真係不能不説你知啦，我哋啲熱火球迷嚟啊嘛。 我嘥曬咪先，你繼續。 係啦，咁你啊梗係要知，我哋都係要講下熱火啦。咁熱火你知 bench 第一人就梗係阿 Ray Allen 噶啦。上年佢嘅實力係點樣？我哋唔使多講啦。前年都仲喺賽地人打得正選嘅，絕對主力嘅。咁上年去到一個季後賽嘅對住馬刺嘅三分就救翻成支熱火啦。係啦。咁今年繼續嘅長均呢，即上場時間都有25分鐘嘅老當益壯啦。 十點六都仲 OK 嘅。 即我覺得佢俾熱火嘅一個即特別嘅 point 呢，就係佢哋令到成支球隊好似打得好合理咁樣呢。即陣時如果冇咗 Valen 喺度呢，就全場可能唔知打乜，咁但係 Valen 呢係淨係跑位已經可以拉空曬啲人啦。跟住佢又成日無端端咁可以搶到前場籃板，我都唔知點解嘅。 好奇怪， 係啦，佢助攻又幾好嘅，同埋都係嗰句啦，最關鍵嘅三分，即係有時靠絕殺啊，靠拉分都係靠 Valen 出嚟。 即係 講真一樣嘢，佢第一年出嚟嗰陣時候已經係同詹姆士咧好夾㗎啦，已經係嗰啲助攻啊，完全係好夾。咁佢自己嘅三分講真都不容置疑㗎啦，啱先？即係咁再講翻佢嘅年紀。同埋佢個位置，佢打後備已經係唞緊嘅時候，咁佢又做緊射手位，又唔需要太過衝撞型嘅時候，梗係打得長㗎啦。佢呢啲咁嘅壽命長啲㗎啦。 咁你哋講熱火咧，今年其實佢有個後備咧，係即係都叫飆咗出嚟嘅，就係、是、 Michael Beasley。 咁我唔睇熱火波，我唔知啊。你哋覺得點咧？其實 我覺得佢咧，即係其實佢嘅實力咧，絕對係正選嗰啲球員嚟嘅。 係。 即系佢嗰阵时系零八年嘅 零八年 嘅 second pick 啦，即系佢啲天赋咧根本就唔需要质疑佢嘅 talent。咁跟住佢今年好嘅地方就系佢摆正咗个心态，即系有两位大佬喺度撑住，即系LeBron James、阿韦迪、阿夏士林嗰啲个话撑住佢，即系你即管放心打得啦，我哋支持你。佢今年咧啲效率真系夸张到咧，上场时间十八分鐘都未夠，但係長均咧得分係 11.3 分 嘅， 係真係好誇張，即係平均可能分半鐘又攞一分咁樣咯。即係有時候咧，佢俾熱火帶嚟嘅一樣咧就係 Valen 就係合理啦， 佢 帶嚟嘅 就係火啦， 係就係唔合理啦。即係有時候你睇到熱火咧輸緊好多分嘅時候咧，你抌個 Michael Beasley 落去咧， 佢會自己同你 攞好多分嘅咯。 即係會爆炸自己， 即係佢打大前鋒，但係佢射得三分啦。咁有時候搶到籃板啊，或者咩， 係嗰啲脾氣就暴躁咗少少。如果呢個佢再改善埋，就會好啲。 所以而家有兩個大佬喺度，即係嗌住佢嗱，唔敢隨便發脾氣啦。 係啊，同埋阿萊利教練同佢講簽佢翻嚟嗰陣時候，都叫佢要收下啲脾氣，係啊，收下啲脾氣咯。佢都同佢講， 即係希望佢回頭是岸啦。其實我真係嗰陣時候都好中意呢個後生仔嘅。 唔係，我都覺得佢嗰陣時候 OK 㗎，起碼唔係淨係得 DV 一個人做，做咗成隊波， 即係衰後生嗰啲，即係衰唔理智，走去 係啊，冇啦， 即係黑丸仔食粉，跟住點樣影張相擺上 Instagram 俾人見到，跟住就誒嗰包白粉嚟喎，咁就俾人吹走咗。 佢係啦， 係啦。 如果咁都仲有一留喺聯盟打波咧，其實算好彩咯喎。 系啊， 其实你知 NBA 系好讲即系呢啲嘅形象嘅嘢噶嘛， 系啊，好在佢心理质素嘅问题，身体质素暂时都仲 OK， 系啦， 即系冇影响到佢身体质素。 即系佢唔踢翻嘢咧，即系佢嗰个心瘾可以戒除晒嘅话咧，其实 唔差囉。 其實佢係好有鬥心嘅，即係好似上之前嗰場呢打英隊啦，咁一向嚟講呢打到最後關頭呢就係、是、三巨頭啦，加威一輪啦，可能再加多個比提亞或者阿 Chalmers 嗰啲啦。咁、但係嗰場比賽呢就有啲唔同啦，佢就教練呢就將Michael Beasley 擺喺場度，跟住佢完咗場比賽之後呢，佢嗰場比賽即最尾嗰幾分鐘打得好好嘅。咁完咗場比賽之後呢，佢就好感激咁同啲教練講，我突然間覺得被重視嘅感覺啊，咁跟住即以前去到呢啲關頭咧，我係俾人抌落去 bench 嗰度，但係我終於有場上啦，哇！佢真係好激動喎、 啊！哇！突然間咧，你咁樣講咧，我又諗翻起南熱當入樽 、啊，教練，我想上場， 我 想打波， 我想打波， 咪同埋係成場波，就算佢啲大佬級嘅人都信任佢，會交個波俾佢，即係俾佢去發展咯，自己唔好話撳住佢。即係仲點講？佢之前可能都同 DV 都夾得 OK 嘅，咁、我都係希望佢同其他嗰啲，即係打得出佢自己喺以前未離開熱火嗰陣時個狀態。 我覺得啦，一樣嘢啦，最緊要就係話佢唔好剔翻嗰手嘢先啦，即係呢個係最緊要咯。如果佢剔翻嗰手嘢咧，你幾好天賦、幾好波，啲大佬幾幫你都好，都係玩完就咁簡單。 跟住熱火嘅內線仲有安德臣啊。 今年仲有一個，仲有一個新，唔係啱啱今年過嚟嘅咧。阿盧易斯之前係打過魔術啊。 Short Lewis 係 上年 但我冇上年啊，好好似要出好少。 唔係因為上年有阿 Mike Miller 喺度 ，Mike Miller 一般就係喺佢之前嘅係啦。今年 Mike Miller trade 走咗。 我見今年係出場多咗。 多咗係啦，即係佢而家係第三後備咁樣。 同埋佢舊年簽嗰陣時都係有少傷患之後簽過去嘅，咁佢對自己嘅信心都未夠，咁就今年個領隊啊，同埋自己本身對 team 嗰啲人都已經俾多啲信心佢，喂、你。上陣即係盡量起手多啲啦，就唔好似之前咁樣好似出嚟又慌失失咁咯。 但係都係嗰個問題咧，頭先講即係頭先 OK 年紀 嗰扎後備我覺得即係表現係 OK 嘅，但係咧我真係揾唔到一個即係Chris Anderson 咧，其實你話佢係一個點講啊？你半正選，我都覺得，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佢喺場裏面，唔知點解就 唔係因為佢活躍啦，即係搶籃板啊、block shot 啊、補位啊。 但係即係有翻上一年紀啦。咁但係佢喺 power forward 同埋 center 嘅位咧嘅替補嘅真係好少喎。但我當你有 Chris Anderson， 咁頭先阿 Richard Lewis 都係叫大前鋒位，但係就真係我覺得 Chris Anderson 你合格啦咁但係。其余你有冇一个即顶得住内线嘅球员咧？咁睇埋呢一扎咧，其实都真系冇乜边个可以搞到，即系帮佢防守或者进攻咧，喺内线系有啲计嘅。即系佢哋会唔会执嗰个阵型咧？其实需要。 冇啊！我哋而家都系万众期待。 我哋都喺度帮佢 search 紧嘅啦。 睇下奥登翻唔翻到嚟咯。 即系佢仲喺度批紧药皮啊，睇下几时出嚟咁样嘅啫。 即系奥登一直都想上场嘅，嗰日个圣诞大战都要上场热下身咁样嘅。咁唔知啊，希望即係過完聖誕之後咁樣 Boxing Days， 可能聖誕老人就俾翻隻腳骨佢咁樣出翻嚟，係啦咁樣。 佢哋真係搏一鋪嘅啫，即係如果佢得嘅，其實掉咗佢落去啲有啲打。 我都覺得而家如果有個強力嘅 Center 咧，我唔知啱唔啱熱火咯，即係因為始終呢個咁嘅陣容或者呢種打法都夾咗四年啦，咁樣突然間擺咗個 Center 落嚟，可能個教練啊史波爾斯查反而唔識用添。 即係反而呢啲叫咩啊？缺陷尾係嘛？即係有個位係唔掂嘅，但係我哋就係冇翻 走咗兩步 咁樣。我都成功咗兩年啦，今年搏埋呢年啦，還掂咁，下年都唔知三巨頭喺咪度啦，搏埋呢年先啦，咁樣就咁樣陣容打埋落去啦，咁樣。 我諗佢會想，即係如果假設你真係俾依個，即係我係熱火教練，你夾硬俾一個有潛質嘅 center 俾我，但係我會覺得試下用第二個方法進攻模式咯，咁樣可以做到第二個馬刺出嚟咧，或者即係除咗 A team 之外，仲有 B team 咧，係咪？即係兩種進攻模式，兩team唔同嘅人，喂，或者可能第日真係冇咗三個頭之後，喂，我真係教 B team 揾食咧，真係啱啱先？ 其實佢而家嘅打法都有少少嘅咯，即係有時將佢哋三個係拆散咗去帶波， 經常性拆散。即係第一節尾就阿 James 帶住四個後備，第二節 就 係韋迪加保殊，再加三個後備咁樣。 有時可能 DV 淨係搭四個，跟住就到第三節就通常就保殊咁樣。第四節先出翻曬。 因為講熱火個 bench， 我即係我覺得 OK， 即係稱埋合格嘅，就只不過、 啊、合格咋？ 合格咋？合格，我覺得強過雷霆嘅就計咧，四個人加埋三五。 你聽埋我講，我想。只不過我就話佢，你不能即係將個缺陷你當缺陷尾咁擺出嚟。睇到上年你都知， 喂，你睇我哋三個賺得幾咁幾緊要，咁你竟然一塌， 我好明顯為你哋 fans 啊！你可以唔賺佢，但係你可以 唔係。其實我都承認中間係有啲問題嘅，不過我諗到真係打到氣慾嗰陣時，Chris Anderson 佢會做翻啲嘢係我哋係、我哋意想之內嘅嘢啦。 嗯， 即系暂时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呢啲系。 佢热火嘅复星嚟嘅， 咁又睇下点咯，又睇下点咯，我觉得系。但我即系我觉得佢后备咁样，上年 OK， 呢两年 OK 吓、啊，咁但系今年已经有咁多队，尤其是流马已经升咗上升多一级啦，觉得升咗个 level 嘅时候咧，你唔针对翻你即系本即系东岸。嘅死對頭咧，去做翻啲嘢咧，我覺得今年未必有咁好彩咯。 當然啦，流馬嘅武器，舊年其實都睇到啦，舊年只不過唔好彩佢個板凳唔夠深啫，今年佢加強翻曬嘅時候，當然係即係頭號敵人咧，梗係佢啦。啱啱先自己個岸嗰邊咁樣，但係有陣時候避唔到咯，始終你都係要自即係。強者始終都要自強不息啦，自己個隊啱啱先，即係呢一個係最主要。你唔係望對手係弱過你，你係應該望對手咧不斷增強嘅時候，同你競爭力又不斷增強，咁先有用。 你講開流馬，即係流馬除咗五個正選啦，咁就唔使講啦，因為我覺得佢後備咧，其實而家有個問號啦，就係、Danny Gregor 啦，你究竟出嚟？即再打落去，佢會係變咗，即係變咗點咧？咁樣而家出嚟，其實即打咗三場，同埋即上陣嘅時間咧，衰質都逐漸加多啲噶啦。咁我肯定佢狀態未翻嚟嘅。如果老實講，佢打得唔好話，即我唔望佢打翻以前 100%， 打翻 80% 咧，其實嗰隊流馬真係好得人驚，因為其實可以 講話80啦，70都好勁啦， 70都真係犀利。以前喂佢可以一場攞即係過30分嘅球員， 唔係咯？喂大佬，你 70% 嘅都20分喎、啊，大哥。 即係你話我個其他個位嗰啲球員咧，譬如 CJ Watson 啦、啊史高拿啊、呢、這個佢後備嘅 center Ian 嗰個叫做馬希米啊，呢我。出嚟咧，我感覺上啦，全部咧佢頂，因為其實佢安排嘅時間我 OK 嘅，佢打廿分鐘留下大多數嘅後備都係，佢打嗰十零分鐘咧係完完全全咧可以做到正選出嚟做嘅嘢，即係唔會話有啲喂好過分嘅失誤啊，好多係真係哇呢、這個一睇後備球員呢班球員咧。學阿斯奇話齋，呢啲有機會咧，要走隊第二隊咧， 都係打正選噶。 都未到啊，好似 半主力 啊。史都拿呢啲其實我覺得 O K 啊，呢都第六人噶啦。咁你呢扎球員其實全部咧係出嚟可以睇到睇個教練啊，做到佢要做嘅嘢咯。咁啊頭先我最緊要就係呢樣嘢咧，出嚟十零分鐘。我就你頂一頂啊，可能有啲 foul trouble 啊，或者有球員正選嗰邊唔夠體能啊咁樣。喂，佢呢班球員我絕對做到喎。點解我話你頭先講我呢個流馬隊幾個位都有 point guard、power forward、center， 如果計埋Danny Gregor 大佬佢係 shoot guard 小前鋒呢位，喂嗰、那個深度闊度都好夠啊！所以我會戥你哋嘅熱火擔心就係你哋係好集中 shoot guard 小前鋒呢啲係好多你幾個球員都 OK 嘅，但係今年 Pacer 執得好靚嘅就係話佢全部都冚即係揾 每一個位都有後備 係啦，係啊，每一個位都有個後備走出嚟係做到嘢頂得到住個位嘅， 即係佢哋就齊張咯，可以咁講， 即係好齊張，齊張所以。Pacer 我覺得今年即係而家成績仲係咁好，呢個一定係即係都係有原因啦。咁、Pacer 你哋有冇即係對於佢嘅 bench 你有咩 comment 咧？ 冇乜 comment 啊，強咯一個字。但係有陣時候你講到佢季後賽嘅時候，針對性嘅打法嘅時候，最終可能係要靠經驗嘅。當你講夠經驗嘅時候，咁咪熱火贏你咯。 同埋我覺得睇 Pacer 佢都仲係。由 pay off 打到去 pay 唔係即係常規賽打到去 pay off 都係打緊同一個 form 啫嘛， 我想話熱火就一定唔係贏經驗，熱火係贏主場。佢今年冇一個主場咧，我批佢咧係一定唔得嘅。所以佢唔喺個嘅season嗰度打翻上去咧，我覺得佢有機會係 爭一場啫，爭一場啫。I mean 係而家同 出年仲有兩場打 ，Pacer 戰績都係爭一場， 一比一啫嘛， 係咯。 如果 Pacer 嘅主場一比一啫嘛， 睇落去我哋唔好再拗 51-49嘅問題， 唔好再拗。咁CK 仲有邊度想講？ 哇！即係講個笑話俾大家知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全聯盟咧 一定要好笑喎。 唔係，即係唔係好笑，一個叫咩諷刺性嘅嘢啦。就覺得全聯盟，如果你講到 bench 最豪華、最誇張，你睇到個帳面咧， 又係 即 係 即係個表面係啦，籃網咧，即係你睇個 bench 有邊個？ 哇 ！Paul Pierce 係打後備嘅， 哇 ！KG 係打緊後備嘅， 哇 ！Jason Terry， 哇！ 仲有 AK47 基里連高， 哇！ 呢個後備係貴後備咯，呢啲貴凳嚟嘅， 係暴力。 喂，但係其實佢唔係想打後備，佢係買咗翻嚟。本来想打正选，但系会唔掂到， 唔系啊， 摆翻就后备。 但系睇个阵容咧，其实去到第十个、第十一个咧，你都觉得系哇， 即系豪华，即系豪华级别， 豪华级别噶，真系。不过呢个真系都系嗰句啦，有阵时啲人夹唔到人咧，你又真系冇办法嘅。 即系个化学作用起唔到出嚟，个地运嘅问题嚟。 即系我觉得有啲佢系被逼咯，佢想即系呢班人。你見佢平均上陣時間，其實除咗Joe Johnson 同埋已經收 lead 嘅盧比斯係打多過三十分鐘之外咧，其餘講緊都係三十分鐘留下嘅。其實嗰個輪換嘅味道好重噶，佢每一場波都係 太多人啦，反而傑特唔知點用。 唔係啊，個問題係個年紀又大咧， 係啦， 要 其實佢唔想靠頭先嗰啲，佢唔係唔想靠啲貴球員啊，而係佢頭先佢嗰班球員係打唔到正選啊，你叫佢打正選咧？好快收啲㗎啦， 冇氣啊！個波等埋我咁樣。 即係講真，今年 KG 咧跌到咧得嗰七分都唔夠嘅得分咧，我真係有啲失望嘅。 唔係，其實佢將拆散嚟打啫嘛，80幾場呢個打40幾場，呢個打40幾場咁去啫嘛。 Jason Terry 又係得嗰5.幾。 係咪其實佢哋諗住捱到季後賽之後，重組一個球隊變成真真正正嘅籃網？ 咪輸到40場嗰陣時先醒啦， 嚟嚟睇啊！ 諗多咗啦， 係咪先？ 係 諗多咗啦，下年趁早啦，真係。 咁仲有邊隊想講下後備咧？ 不如講下我哋，即係啱啱都講到啲強嘅後備啦。不如我哋講啲好弱嘅後備，即係你睇到我作為一個強隊，你覺得佢咁嘅後備陣容咧，真係 要講波特蘭先。 係啦，拓荒啦。 波特蘭就真係 比舊年好似多咗啲人㗎啦，已經。 作為波特蘭拓荒嘅 fans 咧，如果你係佢嘅 fans， 你有一個好處就係、是、你睇球員嘅數據咧，淨係睇前5個得㗎啦。去到第六个咧，冇乜必要睇噶啦，因为都冇乜得分噶啦，真系。 因为头先讲啦，譬如篮网正选啊，得2个打多啊，30分钟啊，佢系基本上正选咧5个都要打30分钟楼上。譬如安迪治咧系打37分钟。 哇，系你咁样讲咧，我又谂翻起呢、這个南元多入中啦，就系做咗6个咯，来来去最多搭个 眼镜 哥咯。系啊，最多搭个木帽咯，其他嗰啲全部系冚唪唥坐咁烂班度做啦啦队， 从来未叫佢上场。 有上过下场嘅，但系个问题唔知有冇得过分咯，就系咁简单。 佢后备其实最即系第6人啦，就系得阿毛啊，阿毛 Williams 啊，咁啊叫做真系出场多啲，就真系有24.3分钟嘅。咁其余嗰啲都系10-10啊，Joe Freeland 啦、Thomas Robinson 嗰啲。喂，佢即系嗱，佢都仲系西岸头嗰队啊。但系问题系，即系我好担心喎。你嗰个后备咧，而家加埋咧，其实咧都唔攞个分数咧，其实都唔够20分嘅。其实，咁但系佢哋嗰队波咧得分系最高啊，平均104点几。即系话咧，你嗰个后备咧，其实即系 support 唔到你1/5 即系 五 个说话嚟讲系。头系即系先发嗰五个主力系全部系得分嘅来源，不特止啦，净系当佢一 off 咗嗰阵时候咧，是但有一两个 off 咗咧，唔该你慢慢失分啦，开始。 唔系呢啲都唔系，即系 off 咗都算好啦。即系讲真呢句，而家我哋张台系木做噶啦，咁所以我哋就 touch wood 先啦。即系啲拓荒啲医生嘅系啲医生嘅实力有几强噶啦。即系唔该某一个正选。伤咗嘅， 即系啲军医啊， 系咯，即系阿 Batun 或者阿利拿德伤咗，咩利拿德伤咗都仲有 Mo Williams 上嚟顶一顶，即系其他嗰四个位咧，是但一个伤咗咧，我就真系唔知拓荒想点啦，即系嗰个真 系 好担心。 冇 啊， 咪又系另类增标组咯，咪变咗做。 由零女冇啩， 即係一個正選傷咗之後咧，個場均得分就由104跌到90幾咁。 佢嗰個後備席啊，拎幾多分啊？20分啊，大哥，點算咧？係咪先？ 唔係，我覺得都點講咧？佢嗰個深度 少啫，係嘛？ 其實點解少？一來我要呢個要教練去睇啦。 上得少可能都有佢實力嘅問題咧。 嚇、 上得少又要射得多，好難。 的而且佢嗰五個正選係好 fit 嘅，嚇、真係好 fit。呢幾場咧，我睇住佢，就算咬住咬住咧，到咗最尾咧，波特蘭都係贏多嘅，嚇、即係咬住啲比賽。的而且確佢哋嘅即係實力同埋心理質素嗰五個正選咧，今年我覺得搭得去到最好啦。咁。但系只系打咗30场左右，咁啊即系season要系啊，仲50场，咁仲要打 payoff， 咁到时你个后备系咁样嘅话咧，即系学你话斋，一个伤咗咁点算咧？咁成队波就争好远噶咯噃，你冇一个即系替补嘅话， 我觉得咧一个伤咧就唔系好大镬，两个伤咧或者两个 off 咧先至大镬，我话俾你听。你明白，即系四个咧都有四句头，四只脚都仲可以支撑成张台啊嘛。但系你三只脚，你点支撑成张台咧？你三角噶，你嗰张台啱唔啱先？咁就出事啦。 咁呢队一定系而家大热门，但系个后备咧系最弱嗰队嚟嘅。 哦，唔紧要嘅，我谂都系寄望下一年噶啦。 波特兰咁 快 咁样？ 喂，寄望下一年得啦。 唔系今年特别啲嘅，即系年年可能即系打开始嘅时候打得不 错。人哋通常都12啊15个噶嘛，交佢永远都系交九个人，九个名出嚟咁样就打晒。 唔系佢呢个当然，我觉得都要系佢哋教练要谂嘅问题就系、是、话喂，你打队波，其实你见喎。好，佢有四个人系打35分钟咁滞嘅，即系以上喎。咁啊， 后生都唔系咁玩嘅。 即系纳德由上年开始已经系全联盟上场时间最多嘅球员啦。 呢啲系咪？ 即系 Year One 已经系上场最多。 呢啲系咪佢嗰个教练睇得太多嗰啲战狼三白嗰啲咧？咁勇好勇嗰啲咧？系啊，嗰啲系好劲。 喺教练嘅立场冇啊，佢冇得输啊嘛，出呢扎就赢啦，赢咯，赢咯。 可能佢冇信心，即系冇勇气，哇！ 即系冇招变啦， 系啦，即系如果我换咗佢，我呢排打得唔错喎，做咩 keep 住呢个阵容？一换落嚟会唔会输波咧？咁样 输咗佢又唔谂， 以小胜多啊，战落三百， 有危险啊！我觉得即系而家排第一，我觉得佢去到季中 All Star 后啦，咁佢会有啲。即係疲態會走出嚟， 會有回落嘅， 會啊， 有啲疲態會走出嚟。哦， 同埋都係講嗰句啦，你去到季後賽有第二種玩法嘅時候，人哋會針對性你嘅後備陣容噶啦，啱唔啱先？ 咁啊，睇下波特蘭即係如何招架，睇下我覺得係而家咧，即係佢會唔會做到啲咩交易啊咁樣咯？ 有一個方法嘅，就係咧嗱，而家先嗱，你咪有五隻腳最強嘅。久唔久咧就掉兩隻出去，拍兩隻冇咁強嘅，即係温熟佢先。 其實就應該咁打嘅。 係啦，跟住咧到你真係出招嗰陣時候咧，咁你咪方便輪換咯。 即係好似頭先雷霆嗰班，其實由上年開始，我覺得都係浸出嚟嘅。係，咁、你係要俾啲時間同機會咯，但係 唔見有咯，我覺得就 波特蘭，我覺得就未做到咯呢樣嘢。 呢個教練都係冇信心放佢哋啲後備。 其實係信唔信心嘅問題，當你有本錢輸嘅時候咧，好去輸啦。 係啊， 你去到季後賽嗰時候，你係冇本錢去輸啊，一場就一場噶啦，你明白？ 即係如果你覺得手頭呢即係球員。經驗唔夠，唔係技術，或者要訓練佢哋嘅，的而且確係有啲波，你可能真係尤其是打 back to back 咧，我覺得係好應該去試一啲新嘅球員， 冇錯， 即係你唔好哇連續兩日你用後生嘅主將都好啦，都死噶嘛。 講真一樣嘢，你季前而家呢啲咁嘅賽事嘅時候，你輸3-4场唔係好大鑊嘅啫，啱啱先？你1-8名都可以繼續入季後賽嘅時候，點解我唔輸啊？但係如果你當去季後賽嘅時候，喂，我真係温，即係一隊對一隊嘅時候，你一場輸一場就搞掂咗咯喎。 所以再呢、這個到時睇到2月睇下波特會點啦。仲有冇阿 CK？ 即係如果夾硬要砌多隊出嚟，因為東岸咧就真係冇㗎啦，即係東岸嗰啲強隊得兩隊嘅啫，咁兩隊嘅兩隊嘅後備都唔錯嘅，咁西岸就可能唯一得牛仔咯，牛仔我數得出嘅得雲斯卡達同埋阿巴利亞。 牛仔其實bench 又係即係冇乜嘅喎，但係 我覺得啊， 錢係有大把。 古斌啊，即係佢嗰個 錢係 OK 嘅。有 古斌，唔係古斌係一個好好嘅老細嚟嘅。 係咯， 即係如果你支球隊做得好嘅話，幾多錢？即係唔係好多錢，但係 我明白。 係真係肯俾，係啦。 把口好臭，但係個即係對對波， 佢係真係中意籃球嘅。係 咯， 呢個呢個老闆。 哇！如果個老細中意籃球又唔同啊，真係真係肯抌錢就唔同。 我反而覺得 Jordan 咧咁有錢咧，好心佢用多啲錢嚟砌一砌支山貓咯。 唔係，佢都好勁抽。 係咯，小亞隊我覺得係即係阿古斌係有心嘅，即係佢對籃球有熱誠嘅。你叫佢不斷咧同隊波咧會補啲球星翻嚟咧，即係不斷要幫佢替補咧。keep 得到即係其實以個實力啊，今年有機會都入翻 playoff 啦，叫做同埋佢從來都冇諗過將盧易斯基買走㗎。即係佢對於球員嘅尊重咧，係我覺得都以老細嚟講咧係 OK 咯。 係 一個好嘅老細，其實對於球隊真係好重要。 冇錯，冇錯，冇錯。希望 Wega 都個高層都聽到我哋嘅聲音。 唔係，所以我哋呢個節目其實都要揾啲 bench 咯，要。 多謝老細。我哋多謝定先啦。 喂，我今日把喉咙已经唔掂啦，不如今日录少啲得唔得？我今日个节目不如到 我哋唔少噶啦，而家已经三十几分钟， 佢走晒音噶啦，佢再讲落去 啊！ 出嚟声， 你搵啲 band 出，我就会瓜柴啦，听我把声。 系啦，咁得啦，咁 阿谦唔好翻嚟啦， 唔好翻嚟定翻嚟啊？ 好 翻 翻 嚟 啊！ 系啦，翻嚟啊！ 我惊我哋热火联盟已经变咗，迟呢个节目变咗热火联盟，我哋 唔紧要啊！星期五足球频道都系曼联频道嚟噶啦，唔惊啊！ 好啦，咁啊，唔讲啊，我喉咙已经顶唔住啦。 大家记住提，大家记住上去我哋个网度玩个游戏啊。 系啦 ，OK， 好啦， 系咁， 系啊，再见， 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加入蓝天雪地 at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